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啊，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啊，冰冷的劲儿啊，冬天咱们现在还可以做一些冰上雪上运动，我们继续来聊系列节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曲怀。曲怀你好。 宋阳 啊，欢迎曲怀哈。咱们今天继续来聊听懂冬奥会。今天我们聊这项目啊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比较有特色的项目之一啊。因为我们看冬奥会啊，要不就冰上，要不是雪上哈，滑冰啊，滑雪啊，哪怕跳台啊，这个项目不仅是有雪上项目，同时还加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军事化项目，应该是在军人运动会里边才有的一项啊。当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边，我们讲夏奥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中国呢在这个项目里边还有过曾经辉煌的历史，什么呢？就是射击啊。那射击跟滑雪怎么样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呢？在冬奥会里就有这样的一项比赛，叫做冬季两项，是吧？现代冬季两项。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结合着越野滑雪和射击的现代冬季两项啊。咱们还是先从历史来说，这项目它怎么来的，它历史有多长，好不好？ 对，据我所知呢，应该是冬季两项还是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就是北欧。 北欧啊， 挪威啊，芬兰呐、然后呢，像挪威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冬季项目的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然后在大概17世纪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了打猎，因为它滑雪是它正常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它交通主要的交通方式。所以呢，它出现打猎，它比如说住在冬季的山区的时候，可能要生活呢，肯定那时候没有超市，没有汽车，也无法采购，更没有电商去外卖，所以呢，大家要生活，那可能就要打一些小动物。 小动物， 对呀、啊，那山里本身就要爬山、登山，然后滑下来，然后看见动物时候随时停下来，随时可能要打猎，射击，对，这样呢就出现了这项冬季两项最早的运动出行，对，在滑雪公中有射击，对， 冬季两项就是说 还是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生活， 对， 就是原来的这个滑行加上打猎啊，起源于挪威， 对， 挪威。这个国家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咱们北京啊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国家，你知道为什么吧？ 为什么？ 这你应该知道，做体育的人，中国首个规划球员从哪儿来的呀？ 对，是北京 侯 游 泳。 对， 侯游泳他呢就是从挪威规划而来的球员， 母亲是中国人， 河南来， 对， 河南洛阳来， 对。电视转播直播，因为在北欧待过一段，所以那个就很诧异，就是因为北欧的风格和整个西欧的足球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对，所以我还挺对你说侯泳这事，我还当时想了一个事来着， 下次带你见一见啊！ 哎呀，拿了北京的身份证了。 当时这个前段时间我们还跟这个朋友聊天哈，这个就是来同学，他说在这个事儿啊在挪威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轰动。 为什么？ 因为挪威没有人放弃 挪威国籍， 然后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人放弃挪威国籍， 福利待遇太好了。 全球每年会有排名，最宜居城市， 奥斯陆哈， 永一直都是前3名， 前三是 经常排在第一位，最宜居城市就是你说的，就是他常年排在前列，就是不一定是每年都第一或第三名啊。 跟我说那个当地的各大的报纸那个媒体头条就是说这不可思议，说从来没有过，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吸引力，说那就是 北京的魅力也说太大了，说这个、 我觉得他的母亲可能也是、啊、或者是他的父亲都很爱中国，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 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对对，包括 中文说得很好， 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 嗯，现代冬季两项的起源还是从挪威， 对、 啊嗯、这个说是这个最早啊，这个项目说是也历史很久了， 非常悠久， 说是 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出现这一项目的爱好的运动的模样了， 就是说滑雪打猎， 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4000年以前了， 那就是滑雪打猎， 对， 当然不是枪啊，那会儿可能没有枪啊， 对对对， 但是追逐然后滑雪打猎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说后来啊，这个根据记载啊，在1760几年的时候，那你想也是三百年前左右， 嗯，嗯， 说当时在挪威的边防军队就举行了滑雪射击的比赛，说这个呢是目前根据有记载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冬季两项的比赛。 嗯， 1777年的时候哈，你看咱们再回顾一下，我们说听懂冬奥会这个节目还是有很多的知识点哈。 对， 同样也是在1777年，当时有冰壶嘛？ 对， 冰壶。然后呢，还有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比赛，跳台滑雪。 跳台滑雪 啊，400多年前，对，500年前，当时是这个犯人刑罚的一种方式，对吧？这个你看是1777年。后来是在1912年，当时的挪威军队在奥斯陆，刚才曲华说的奥斯陆，举行了名为叫为了战争，你看它还是跟军事有关系啊，叫为了战争的滑雪射击比赛，1912年。 嗯， 你想，一个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所用，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所用，一旦打起仗来，那冰雪覆盖的国家，我们又可以滑雪又可以射击，那这样的话 是的， 在战争当中我也备战来用哈。 对对， 我估计后来人家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军事的这个观察员哈，一看他们练了，咱是不是也练练？ 因为是这样，就是咱们说了，其实很多的竞技性的体育项目， 嗯， 或者是观赏性的体育项目， 嗯， 它最开始都是来源于军队的一种模式，或者军人的一种爱好， 有很多， 或者是训练的方法转化成了一些比赛。咱们说，除了田径、游泳这种是人的本能的跑跳投之外，生存的需求，其他的很多项目，就是我们现在玩的，包括比如说现在说到的射击啊，对吧？包括举重、拳击，就是对抗性的项目， 射箭， 对，对抗很多对抗性的项目都是来源于军队和军人的一种训练， 平时训练， 对，和他们的军队的需求， 国家的这个保障的需求，边防的需求哈， 对， 所以挪威在1912年举办了当时叫为了战争的这个滑雪射击比赛，后来逐渐的在欧洲，首先是在欧洲，然后后来是在北美国家就慢慢开展成一项体育运动的项目。 对，而且确实这个项目就是大家如果看过的话， 嗯， 还是非常的刺激和有不可预见性的。 对， 很有悬念的一个比赛， 有点意思。这个他把越野滑雪跟射击这个结合在起来哈，我觉得难度非常的高。我刚才说的是历史，我们再说这个项目的特色和难度哈。它不是一般的滑雪，一般滑雪是什么？我们就不是说你坐缆车到山顶休闲式滑雪，哇，滑下来，然后到点儿好停住射击，它不是，它是越野滑雪，越野滑雪加定点射击。 嗯， 这个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越野滑雪这个项目，越野滑雪太难了， 其实 体力消耗太大了。 我可以理解为他把最极端的两种身体状态放在了两个项目中，然后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综合的能力的测试。那什么叫极端的身体状态呢？第一个就是越野滑雪，就像宋阳说的，刚才越野滑雪和普通滑雪真不一样。 不一样， 普通滑雪你就是从山上滑下来， 你要 休 闲 也好，或者是你就是全力以赴也好，你的身体状态的机能不会是像越野滑雪那样更多主动的发挥。比如说，我就拿一个数据，那心率的问题。 越野滑雪的心率肯定是在所有滑雪项目中心率是最高的， 190-200， 对，或者是它的整个的消耗供氧是最高的。 嗯， 那到射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极端，要心平气和，要非常平静的一个项目，非常极端，这两个， 所以 真的非常极端，所以就是要从最起伏的越野滑雪状态突然变到一个静止状态。 嗯， 这时候考验的就真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大的一项， 对， 这种考验，所以我觉得，这俩结合在一起就特别有趣儿。 嗯，你看，我们看那个，不论是影视剧作品里边也好哈，或者说看到一些报道里边，就是狙击手，一般我们说是战争当中有狙击手，狙击手这个角色他很静，就他在那个地方一个地方潜伏，可能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不动， 嗯， 然后稳稳的一枪命中目标， 嗯。 再说回到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那里边有射击项目嘛？ 嗯， 我们经常看电视的直播， 嗯、 最早的我们说王一夫、 嗯、 是吧？立式手枪、 嗯， 对吧？ 嗯， 现在呢，我们中国还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射击运动员，你看他们在比赛的时候，几乎就是这个平稳的呼吸， 嗯、 现场观众一点声音都没有， 对， 然后稳稳的，心中会有几个。比如他们会有一个节奏的把握，啪、 嗯、 啪打出几枪，然后是九点几环哈， 对对对， 需要非常的静， 对， 这没说你先跑两圈、 嗯、 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心率跑，挺好打， 对，所以说就是射击是一个要求心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对， 不知道稳 定，包括就像射击比赛不能饮酒，在兴奋剂检测里也酒精是一项目嘛。就是因为不能让这个人的心率过高，或者有一些酒精后的反应， 嗯， 所以这也是越野滑雪的魅力，就是冬季两项的魅力，对对，冬季两项的魅力，而且它的不可预见性是非常非常的有悬念的一项比赛。 比如说，你说的不可预见性是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那我原来看这个比赛直播的时候，就发现，哎，就我们所谓的这个竞速啊，就追逐的这种， 嗯。 滑着罚圈 ， 就是他比如说滑了两圈，第一圈之后全部命中，然后滑得很快， 嗯， 排名第一，第二第三追逐的人在第二圈滑完的时候射击的时候，结果领先的人由于很，大家知道在任何一个比赛中，领先者和追逐者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嗯， 领先者是非常想保住自己位置的， 嗯， 那么他就会比要追逐者的心态要更难控制，这个时候他射击如果拖把， 嗯， 一把那罚一圈150米， 嗯， 一两分钟最少， 嗯、 然后那后面的追逐者只要不拖把， 嗯， 他就稳稳能获得更好的成绩。 对，所以这个跟比赛规则有关系。一会儿我们会想起来说比赛规则哈。嗯、 对，那比如说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很早就进入奥运会项目了， 很早是吧？ 对，说明这个比赛就是，除了观赏性之外，它确实是有比赛存在的价值。 对，说到这儿，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的霞慕尼，它是 就是表演项目， 表演项目。 对，所以说这是观赏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啊。 表演项目，还有那个表演项目，曾经说过， 嗯， 冰壶是 冰壶嘛， 冰壶是也是 对的， 当时1924年。首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表演项目，那你看我们又说了一个，冬季两项，什么叫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加上定点射击啊，这个两项结合在一起，也曾经是1924年第一届的表演项目。哈，刚才说的不可预见性，说到其中一点哈，咱说再说回来哈，拖把，拖把在射击。我们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射击和射箭的比赛项目当中非常的少见， 有啊， 非常少见，有， 对， 曾经见过拖把和射错靶的什么情况，就是我打到别人的靶上了，叫拖把，其实我瞄错了，你知道吗？ 特别倒霉，然后拱手相让， 本来是冠军哈， 对， 这个 我们的好朋友嘛，我们的好朋友， 让给我们了是吧？ 对对对，我们的好朋友 打到我们的靶上了，叫拖把。但是刚才曲怀说，其实在冬季两项的比赛当中经常会出现拖把，什么呀？就冬季两项啊，它不是数环， 没错， 它没有环， 比的是命中率， 命中， 对， 打中就行了， 对 啊，有一个是金属的一大啪倒了， 倒了， 对吧？这个打中就可以了，所以它没有环，打边也行，擦着一点边也行，只要命中目标， 对， 就可以。所以它叫击中和拖靶，只有这两种。 对，它是一个白色的靶，然后里面一个黑色的圆圈， 嗯、 那个是 靶 心， 靶心， 靶心大概直径大概几厘米， 嗯、 然后呢，只要打中它，它因为后面是一个一个固定器，它一、 嗯、 只要有一定的压力， 嗯， 打到之后它就啪倒了， 倒了。 就那边就算你命中了嘛， 就算命中 了。对， 啊、所谓拖靶，就是说 没 有没 打到， 没有打到 那个黑色的靶，没倒， 没倒。 哎，对，这就是拖靶。这时候就有罚时啊、罚圈的一些处罚、嗯。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其中是这个冬季两项的其中一项比赛。我们说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冬奥会的大项，大项里边分别有五个小项，五个小项，男子女子加一起啊，这就是一共是十个项目了啊，一共是十个项目了啊。其中的一个刚才曲怀说叫追逐，追逐赛，追逐赛里边有一条规则是什么？套圈自动你就下去了， 跟铁三差不多， 就你要被套圈了， 嗯， 你就被淘汰了。 因为事实上射击这个项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对吧？ 射击偶然性， 对，冷门的几率会比其他比赛几率高一些，对吧？然后虽然冬季项目参与人数整体的参与人数是相对少，那它出现冷门的几率也相对低嘛。但是作为这个项目来说，现在冬季两项来说，还是有一些不可预见性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呢，这个比赛就它的观赏性很高，而且因为它本身是在一固定场所里滑行。就电视转播呀，包括大家报道啊，包括大家去了解和认知啊，机会就会更多，所以说这比赛就很好看。 冬季两项的场地一般是跟越野滑雪的场地是一样的，就是它是用一块场地，比如说我先举办越野滑雪的比赛，因为越野滑雪现在也是场地赛嘛，它不可能滑 野雪去 北京滑到崇礼去，崇礼再回来，那不可能，就是找一个固定场地，那一圈多少米呢，就反复来滑。那冬季两项呢，会找越野滑雪场地当中的一部分，那中间设置它的射击靶位，然后再进行其他的这个比赛，一圈多少多少米，所以在电视直播保障大家的观赏性的同时，我觉得运动员也挺难的。我滑几圈了 啊？ 就是我滑多少公里了？ 嗯， 因为在冬奥会的项目里边有男子20公里，20公里一共射这个应该是四次，那他滑多少公里了？对吧？我是这个这数， 而且 怎么查？ 而且他的应该是讲他，我觉得他可能会通过他的，如果是我的话，会通过我射击的方式来确定我滑了几次了。 立式、卧式， 对，立卧，对，就是他分每次射击还要调整姿势不同的，还考的还是很全面的，包括有点像射击里面全能一样啊，对吧？有卧姿啊、立姿啊这种。 对，它是间隔，比如我这一圈是立式了，我下一圈我就改成卧式， 对， 然后我再来一个立式，然后我再来一个卧式， 对，应该是 射击 卧立 啊，卧立， 对， 然后最后呢滑行冲线， 对，最后一圈就不射了，直接就冲线了， 就结束这个比赛哈。在冬季两项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它的射击更接近于实战，因为它的实战，所谓实战我们讲是军事化这种实战啊。首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场地， 对， 它有风有阳光，然后有你的起伏不平，就它更接近于这个实战性， 对， 相比于夏季奥运会里边的室内射击，室内射击它是几乎无风的一个状态，微风的一个状态，没有阳光的直射，没有光线的反射，所谓周围的这种干扰的东西几乎为零，然后你进行一个精密度，所以会出现9.9环、9点几环这样的一个环， 10.2环、10.8环， 所以像冬季两项这种户外的，就是就几乎更加接近于实战。 对，而且可能就是，所以说他没有环数嘛，就是命中嘛， 命中， 而且他一般一射也是5发子弹，所以说就是 五个目标，五个靶哈， 对，五个靶连续啪啪啪啪啪，然后你能不能把这在最短时间内，别人可能用了5秒钟射完，你可能用了3秒钟射完，这就强2秒时间呢，这就又出现了不可预见性的 几率啊， 因为你这个是它是算总时间的，对吧？ 对呀，对呀，是的。所以说你卧射的时候，我趴在这儿，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五枪，全命中没关系， 嗯， 差一两秒钟可能起来，然后滑行可能带能跟得上， 嗯， 只要但凡你一着急有一发不命中的。就还是有一些触发的一些方法，嗯， 要不罚时，要不罚圈儿， 对， 啊， 对。 哎呀，这个就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训练的时候啊，战术啊会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每一位运动员或者教练员，一个团队他都会安排你，我到这个点之后，我究竟调整多长时间？ 嗯， 他一定是有数的。 嗯， 比如我调整几次呼吸， 嗯， 就一定开始射击。 对，没错， 我等时间长了也不行。 哎，你说的这特别对，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运动员都是站好之后拿了枪之后，从背后拿了枪之后，拿了之后，比如说卧射的时候就先趴在那儿， 嗯， 真是调整呼吸， 调整呼吸， 哇，喘气，然后 几下， 对对，这肩膀在抖动，然后他自己有自己的节奏， 嗯， 调整好之后他就开始射击了， 开枪射击， 对 对，调整时间长了呢，那肯定你的心率更稳定。可是呢，人家快，人家就滑走了。 是的， 你这时间就耽误了， 嗯，对， 就跟铁三换向一样。我换向区里边，我休息时间长了， 嗯， 你的比赛时间你就 对所有的时间，对 所有的你就多嘛， 对 吧？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比赛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你有的人你看远处来啪滑过来几个人之后，就领先在你前面，领先挺多的， 嗯， 领先好几米，跑，因为他是按照每个人的成绩不一样，就把的位置不一样嘛， 嗯， 然后。爬的 几号把位， 对，他爬的第一个把位开始传的时候就射击，然后过一会儿陆陆续别人来了啊，就突然发现最先起身的不是第一个到射击位的这个人，是另外后面来的人，人先起来走了， 对， 我们就很奇怪，这人为什么那个人，你就这个人可能一直在调整，他调整时间比人长一些，可能 是。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冬季两项，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有意思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我们下半段接着来聊。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爱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Thank you。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宋阳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曲怀，曲怀你好。 宋阳好。 我们继续来说听懂冬奥会系列节目，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冬季两项，也叫做现代冬季两项。嗯，听一听现代冬季两项，哎呀，是不是刚有的呀？千万别这么想，叫现代冬季两项，其实我们就叫冬季两项。它的起源也刚才说四千年的历史，那么真正的现代冬季两项的。我们说现在比赛的这种雏形呢，其实在一七几几年的时候，挪威当时就有这样的项目。那么在一九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是开始正式为军队的训练啊，正式来做这样的项目了，冬季两项滑越野滑雪加上定点射击。那么在1924年，第一届霞慕尼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它也是列为表演项目来做的。然后大家还可以记住一个起源于哪儿呢？挪威啊，挪威这么一个这个国民保障非常好的、非常宜居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这是上半段我们主要来说的这些关于冬季两项的事儿。下面呢，咱们先来说说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大项哈。那么它在冬奥会里边会分成多少小项？这个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现在目前的冬季两项呢，在冬奥会里面一共是分了五个单项 、 对，就是很简单了，基本上有比如说有男子二十公里，对， 这是个人项目啊。 对对，个人项目。然后女子是15公里， 女子15，这是个人项目。 对， 对，男子还分10公里，对吧？ 哦，还有这个。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 10公里就竞速了，这是另外一个项目了，是吧？ 对，是的， 男子10公里竞速， 对对对。然后女子是7.5公里， 也是竞速， 对对对。然后这个所谓的竞速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短距离，也叫短距离比赛， 短距离比赛， 对，短距离。所以说他这个比赛竞速就相当于基本全程是无氧状态了，就 冲呗， 对，非常累。这个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上节目上半段时候说过那个追逐，对，追逐呢就是基本上按我们说这个是每2.5公里一圈，那每圈呢一共滑五圈，男子是12.5公里，女子呢是10公里，然后呢要发圈的这个事儿，像刚才我们说的男子20公里和这个长距离的男子20公里女子15公里，以及竞速的比赛是男子10公里女子7.5公里，这个比赛都是不对，20公里和15公里，女子的男子20公里女子15公里是罚时，被罚1分钟，如果拖把，对，然后竞速赛是 罚圈， 对，男子10公里女子7.5公里是罚圈， 明白， 和追逐是一样的，罚圈 啊，接力，还有接力， 对， 还有一个男女混合， 对，接力比赛呢也是罚圈，对， 男女混合也是罚圈，集体，这个叫集体项目， 集体项目 罚圈，好，那这样我们 团体项目 把它重新的去列一下，在冬季两项的大项比赛当中会分为五个小项是吧？五个小项，一个是个人长距离， 对，个人长距离， 个人长距离啊，男子20公里。女子15公里，这是两项啊，这是两块金牌了啊，金牌啊。如果你在射击过程当中拖把，罚时1分钟，啊，你拖一个把罚1分钟，你说我5个把都没打中，罚5分钟， 相当于比如说我完成时间是，1小时30分钟 加5分钟， 1小时35，对， 除非你说我滑行能力特别强， 我追回来。那肯定也不划算，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啊， 经过很科学的设计的，对， 有测算， 因为长距离其实更多确实是比的是滑行的能力， 滑行能力， 对， 比如说我的滑行能力哈，我整个完成的20公里的时间，我是在1小时30分。我举例子，曲淮呢，他滑行能力呢是在1小时35分之间，经过测算啊，滑20公里。那只要我不拖，我比他至少不少于5个把，对吧？我就能赢，就是这么算嘛。 对呀， 对。如果我多于5个把，他比如他都打中了，我拖了5个，那可能就不好说了。 对， 就每个人运动员心中都有一个数。 对， 教练组会给他测算出， 给做战术嘛？ 他的战术是什么？ 对， 你可以拖几个把，你最多允许失误几个？ 嗯，对。 你的时间是在什么里边？ 对， 这个还是有意思啊。 对，是的，是的。 刚才说是个人项目啊，男子20公里，女子15公里，拖把罚时1分钟。 对，这长距离， 长距离。剩下的竞速赛，男子是10公里，女子是7.5公里，竞速 相当于是长距离的一半的 一半。 对， 这个如果拖把一次，就不是罚1分钟了，加罚一圈，所以你得多滑一圈。 对 啊，一圈是150米， 但这一圈呢，是我看了是没有爬升的，就是纯平的。一圈 啊，就专门是做罚时用的。 对对对对， 它跟那个赛道不一样啊。 对， 专门做罚时， 有一个罚时区域，就是然后就去滑滑圈的那个区域，专门画了一个场地，像那个我们田径的400米场地一样，它只不过是一圈是150米的场地， 专门罚时的一圈。 对， 啊，滑一圈，你在这个罚时圈里滑一圈，就跟那冰球，你要是打架了，罚分钟，你到那小屋里边去待着啊，有一专门的小屋， 对对， 里边待够多长时间啊？ 对， 这个是拖把一次，罚一圈150米，快滑一圈啊！追逐赛也是，所以追逐赛这个刚才应该是我有点误解哈，不是说罚一圈，这个是正规滑行圈哈，正规滑行圈比赛的滑行圈，如果给你套圈了，对不起，你就自动被淘汰， 那是淘汰的， 那是淘汰。这个的罚时圈是专门的150米，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 对， 是专门罚时用的， 是的 啊，你要是拖把一次，好了，你去滑一圈。拖把两次，发两圈， 对不起，两圈，对。 拖把5次，多滑750米， 750米啊， 多滑， 相当于它总距离的1/10啊，这个就，像就不划算了嘛。而且像比如说，它要滑，它要射击，要射击4次，因为它5圈的话是4次， 4次 射击，每次5发子弹，20发子弹， 对吧？ 对。 哎，你说说到这儿，咱说个题外话哈，会不会有人就滑得太快了？ 放弃射击是吗？ 或者说， 对，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举例，比如奥尼尔，奥尼尔就罚篮就罚不进去嘛，就罚篮罚不进去。人家说每次砍杀，计划是什么？就是到最后我让你发球， 对， 你就罚不进去，对吧？奥尼尔说。没关系，罚呗，我就罚不进，也没我还能赢，我在内线我就是无敌啊，对吧？我只要进去，对吧？我罚不进去，你人还罚下去了呢，六犯离场，对吧？它是一种战术。有没有人就因为150米，它不是山路，它平的，滑一圈，我一算，我滑一圈的时间跟我射击我射一次的时间差不多，我在那缓，我得缓半天的，干脆直接滑吧。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毕竟这个是一个竞技项目啊，首先，然后呢，如果刨去射击的话，我放弃射击的话，那他是不是完全从越野滑雪这个精英级的选手中转向过来的？那你可以转，我也可以转， 明白了。 那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越野滑雪水平相当的时候，那我可能我的梯队这么多人，我是不是可以选拔一些人去转到那个项目去，但是不是我这么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整个的，如果一圈或者是10公里5公里没问题，但是可能你要是距离再长了，射击次数把数再多了，罚圈的次数这种多了的话，我相信可能就会出现你即使滑得再快，也会在时间上对你最后的成绩会有所拖延。 也就是说，曲淮的意思是这些顶尖选手他们之间的滑行水平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对， 他不可能说你领先我滑行那么多的时间， 是啊， 你可以靠不射击我就滑圈我就能赢过你，不可能，就大家之间的水平就差在毫厘。 对，比如说追逐赛，那男子滑12.5公里，女子滑十，咱说男子12.5公里，5圈，每圈2.5公里，进行4次射击，每次5发子弹，20发子弹，然后要罚圈儿。 如果都放弃20圈，20圈啊， 1圈150米， 对呀，20圈100，3公里 ， 那就变它就变成15.5公里，在正常的像我们马拉松比赛中，或者在越野跑比赛中，或者在越野滑雪比赛中，12.5公里的比赛，你想领先别人3公里， 3公里得10多分钟出去了， 对，最少啊， 最少10分钟， 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不可能的，只是我臆想出来的。 但是确实，你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想过这个事儿 啊， 我就放弃了，我就是当时动作必须做啊，你必须要趴下来 啊，必须趴啊，好，必须趴下来， 你 不能把枪一扔，叭就完， 我放弃，那这就失去 违规了， 对你对比赛的。认可了， 这就不是这场比赛了，你去玩越野滑雪吧。 对 啊， 就 是 对。 所以这种情况呢，只是我， 但是更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这个事情， 是在真正比赛当中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也不会有人去放弃。刚才说了个人项目长距离哈，然后竞速、追逐啊，还有两个项目接力， 对。包括接力，这两个就是团队项目了。 团队项目啊，接力呢是每队4个人，男子呢是7.5公里啊，女子呢是6公里。这个有意思，它是选手一起出发，每队每名选手2次进入靶场啊，先是卧射，后是立射，然后还有额外的3颗子弹。那它也是拖靶罚加罚1圈，150米，你去再罚一圈。还有一个是集体项目，就是男女混合了，我们叫做混合吧，男女混合啊，女子滑12.5公里，然后呢男子滑15公里，也是选手集体出发，4次进入靶场，然后进行这个射击。这个也是选手如果被套圈了，也是要退出比赛的， 对， 先撞线的选手来获胜， 对， 冠军获胜，也算是大项了哈。 对，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基本是大项，而且它一个是综合了短距离、长距离，然后个人赛，还有团队赛， 对， 它把这几个项目都融合到里面去了， 没错， 说明我觉得可能这个项目应该是在整个冬季项目里面开展和发展的很好的一个项目。但其实为什么我是不太理解，就是有射击的项目能在欧洲发展的会这么好， 为什么呢？ 我不是特别理解呀，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呀，因为在国内，比如说，凡是有射击的项目，基本是老百姓是很难参与的，对吧？ 对， 因为一个是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器材的问题， 器材问题， 成本，比赛的成本，以及场地，比赛场地的限制，但是比如说同样是射击类的，就是激发类的这种项目。那我们往前推，可能在很多年前，中国的射击是很发达的，那包括现在也是世界强国了，但是发现同样是激发类的射箭项目，就是这种现在冬季两项的最早雏形，比如射箭呐，或者是追打呀，这样射箭其实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大众发展是很好的。 它有很多 业余的射箭俱乐部，还有 射 箭爱好者， 没错， 场地， 对， 这个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那可能欧洲或者是北欧，因为这个项目已经发展很多年了， 对， 所以他们是通过已经走过了从射箭到射击的器材、场地，然后一些整个规则的一些发展，到今天之后，他们的射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射箭的这种环境的模式？ 对，其实曲怀把这个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引申到另外一个层面啊，就是我们讲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或者叫做冰雪项目，它跟夏奥会的很大的不同点是在于，其实冬季项目更多是便于老百姓去参加，以及它有一定的娱乐性、大众参与性。你真是说夏奥会的波尔特退役了啊，100米啊，苏炳添，哎呦，看现在跑真快，小伙子啊，真棒！是不是有那么多人去爱好100米？我去跑田径去，很少， 对， 我更多是观赏性、竞技性非常强啊。 是的，是的。 但是滑雪不一样，冬季两项，射击咱没得玩啊，就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更专业或者军队化。我们说中国是在196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中国。 军这个军人滑雪队啊， 嗯，解放军队或者 解放军队啊，解八一队， 对， 当时在1960年的时候开展了我们中国国内的冬季两项训练。 因为你看，就像我觉得很多项目在国内发展也是从部队转化过来的， 嗯， 比如说射击最强的以前八一队， 八一队 最早的最出名的李双红、李对红姐妹， 嗯， 对吧？包括我们的主教练姓柴， 嗯， 然后沈阳军区的，然后到后来的很多八一队的很多的现役运动员，都是把这项运动其实真的是起到了很大的很好的推动作用。 对， 越滑雪也是一样，其实包括现在五项也是国内最早以前解放军队。 对，因为说实话咱也碰不着， 对，体制决定的， 体制决定咱也碰不着， 嗯，但是这项目带进来之后，他们那边在有优势的发展之后，然后其他的社会其他的代表队或者省市都可以开展起来了。那越野滑雪我相信也一样，那可能 越野滑雪没问题，就是 冬季两项， 冬季两项， 我觉得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那我们可以尝试，我举个例子啊， 嗯， 啊，宋老师，那我们就商量一个，比如说， 嗯， 我们是不是可以， 嗯， 我们叫自己做一个冬季两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活动，那就大家体验滑雪加射箭， 嗯， 没问题，我觉得 射箭 对吧， 嗯？ 那就是 射箭没问题， 对吧？射箭就是也是射中靶就可以了。 你说最早那个，现在有一个，其实它是从英国发展叫攻防箭，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那个项目。 嗯， 它攻防箭什么呢？原来最早咱们打 CS 嘛， 嗯， 这个 CS 就是真人 CS， 嗯， 那什么是激光枪的， 嗯。 你看这就可以， 嗯， 激光枪，它是激光靶位 啊， 嗯，我不是实弹的，我是激光的，啪啪啪， 嗯， 激光有没有打中？能， 嗯， 有一个靶心， 嗯。 后来呢，这个英国人发现这个激光枪啊，打在身上没感觉，就是虽然你穿一背是震了一下，震了一下，不疼，不是 寻找更真实的 没意思， 嗯， 说射箭吧。说射箭那有尖头， 嗯， 真射进去那不人不没了吗， 啊啊， 哎，最后出现一个攻防箭。什么叫攻防箭？ 嗯， 它是我们用射箭的那个箭，但那头啊是一大锤头。那锤头是什么呢？是硬质海绵， 哦， 就是它是有点硬度啊，但是又是硬质海绵，打在身上还有点疼，但是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的伤害。 嗯， 戴上头盔 啊， 在一个场地里边也是有障碍，叫攻防箭啊，几方拿着那个弓，咔打箭互相射，那是在现在起来了一个比较新兴的娱乐式的一个项目。 嗯， 就是这个我们老百姓去体验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做的时候，也能做成一个我们可以参与的，然后呢，在允许的规则之内把它改变一下， 嗯，我觉得 可 能可对，还是一个是方法 、啊，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大家参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有氛围，就是还是应该像很多的运动发展的规律一样， 嗯， 可能有一批小批人在不同的地方爱好的，然后呢一些人组织小的这种小团体，比如现在跑步的很多跑团一样，那他可能有很多这个爱好的小的团体，那么每年的什么什么冬天的开学开板季之后，大家就去玩这个项目。 对， 然后呢玩呢，然后每年他会吸收，因为只要是比如我们俩喜欢了，那么周围的朋友肯定也会带进来玩一玩。 对， 这样呢通过几年的发展，这个项目就会变得比较成熟。 嗯，慢慢来。 对， 这个但这个东西确实难啊，咱实话很客观的说难。现在咱们中国啊叫跨界选材，之前我跟曲怀聊过这个话题，有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空中技巧，咱没有那么多空中技巧的运动员，说体操能不能转一转？ 嗯， 原来玩体操的，有没有练杂技的？ 其实 是不是 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比如说我举例子，跳水 运 动员就很多是从体操运动员转过来的。 嗯， 小的时候，然后比如说再说再更近一点的，公开水域游泳，那都是从整个的净水的专业队的泳池的运动员转过来的， 转成公开水域的。 对，然后包括蹦床 ， 很多人从 体 操转过来的。 体操，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想跨界，哎，为什么提跨界？其实它还是有根据的，而且就目前国内跨界选材这些人，这些方法还是有跟国外学了很多的。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这个雪车，雪橇项目， 对， 那他选材怎么选？他可能在体重大的后面的，加速度的运动员 从有爆发力的 爆发力的跑百米的项目， 对对对，前面的运动员是从其他的比如说有技巧性的项目选过来，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对，没错，这个也是最早看的这个奥林匹克他们拍的片子里面，美国队雪道雪车的女子运动员就是从百米运动员转过来的。 对， 她也是得过百米团体的奥运会的金牌，后来转成了这个雪道雪车的运动员。咱们国家不是张培萌也准备去参加这个项目，但是我觉得真正你说夺牌的这种几率有多大，把它还看得轻一点，更多的是我们从参与上，从这个项目的推广上，它确实起到了作用。 对，而且也给很多的运动员更多的选择了。那很多运动员其实在我们国家来说，因为竞技体育本身就是残酷的，你想有发展，你想站在世界更高的领奖台上，那几率是非常小的，就是。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我这个项目不行，可能我尝试另外一个项目，也许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对， 最起码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对， 对吧？ 在最后说回到这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加上定点射击啊，分成立式和卧式，它整个过程当中的器材呢都是需要自己携带的，所以它增加了更多的难度。枪得自己背着，子弹得自己拿着啊。子弹一共是20发子弹，这个运动员随身携带。 对， 你知道，叭滑滑掉。子弹呢？ 是这个问题真没想过。但是你要是 有可能啊，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跟铁三一样，这光你到了自行车，我头盔没带，你还能比赛吗？对不起，你没有头盔不能比赛。所以，他比赛过程你越是复杂的比赛，注意的细节越多。 是的，是的，所以对，所以说这种比赛，第一可能是像我们开始讲的，要冬季两项要比的是心理和他的这个两个极端状态的这种调整。 对， 但事实上里面还有战术，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一考虑，举个例子，我一直在想我这个子弹或者枪背的位置不好， 没错， 差一点，我停下来调整呢，还是不停下来调整呢？ 对， 这个对心理是造成很大压力， 没错。 然后他就会总是会左顾右盼，就类似啊这种事情，不一定是说子弹或枪啊。 对。 他就会总会想 这些小细节都需要注意。我们举个例子，铁三运动员里面啊，这个我采访过一些职业的顶尖的铁三运动员，就为了上车的那一个动作，就是从游泳上来T1滑翔区拿到车上车那一个动作，他会专门为这个动作练很多次。我怎么上车？ 对， 就这一下，我的锁鞋怎么放？我如何登上那个车，然后快速的去骑行？然后在骑行180公里大铁的过程上，我想上厕所怎么办？就是这些小细节，都需要去慢慢的去推演演变。我估计，冬季两项里边，就是你不背着那枪嘛，你是右侧掏枪，左侧掏枪，掏枪的姿势你该怎么去最快的握下，这都是需要练。 没错，没错。 还是挺有意思哈。 对，而且这个其实我是挺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或有时间的话，应该去到网上搜一些冬季两项的比赛的视频看一看，非常刺激，非常好看。我是这几届奥运会都会，他转播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一看冬季两项的比赛，尤其那个追逐赛，太刺激了，就是而且包括短距离比赛，就其实它的距离越短，这个比赛的观赏性越高。 对，然后呢不可预见性越强。 对， 好了，今天咱们关于听懂冬奥会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说的项目是现代冬季两项啊，包括哪两项呢？越野滑雪，另外一个是定点射击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个好玩的项目啊。再次感谢UC创始人曲怀，谢谢曲怀，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也欢迎您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近。

白天风寒指数为2，天气较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今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